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和社会主义文明国风格圆满进行改建的平壤粮食加工厂进行了现场指导，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一些负责干部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参观了新建的革命史迹教育室和严格介绍室，他一边仔细地观看有关工厂光荣的发展历程的资料，一边说，在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英明领导和深切关怀下，工厂转变成为了一个大规模食品加工基地。要永志不忘两位伟大领袖一生为改善人民生活而呕心沥血的崇高爱民精神。他感怀深切地回顾着同金正日同志一起来过工厂的那天，说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为供给我国人民的糖饼生产而呕心沥血，并给予了莫大的关心。厂里盖好革命史迹教育室和严格介绍室，来保证永远传颂两位伟大领袖的恩情。他说，参观平壤粮食加工厂革命史迹教育室，就可以充分了解到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为人民奉献一切的业绩和我党的食品工业政策。革命史迹教育室里展出的许多史迹资料，是一面推动新世纪食品工业发展和积极动员厂里工人群众增加生产的鼓舞性旗帜。他强调说，要通过革命史迹教育室扎实地进行教育工作，让干部和职工都以很大的生产成就来实现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毕生的心愿。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查看工厂各处，具体地了解了现代化情况和生产情况。他说，平壤粮食加工厂在进行工厂现代化工程的同时，还切实贯彻了关于以我国大量栽培的玉米为原料来解决糖问题的党政策，真令人满意。他说，因为全面确立用工业方法加工玉米来得到各种糖分的现代生产工序，所以能够进一步加强食品工业的主体性。他说，厂里高度实现玉米加工工序、糖稀生产工序、玉米糖生产工序、饼干生产工序、糖果生产工序等所有生产工序的自动化、流水线化、无菌化和无尘化，还确立严格的品质检查系统，从而既能极力节省劳力，又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切实保障制品的卫生安全。厂里还建设一道利用加工玉米后的副产物来生产石油和饲料的工序，就可以在经营管理方面得到最大的实惠。厂里生产各种满足营养学和卫生学上一系列要求的食品，真令人满意，商品图案也好看，包装也不错。他说，在实现平壤粮食加工厂现代化方面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把设备的国产化比重提高到了 95% 以上，从装料到制品包装的各道生产工序都安装了由我们设计、用我们的双手制造的尖端设备，个个都真棒。近年来，食品工业部门在贯彻党的国产化方针方面站到前头。他说，为了大量生产优质糖饼来供给人民，就实现了平壤粮食加工厂现代化。只有切实采取措施来保障原料，才能实现生产正常化，并给采取了充满恩情的措施。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平壤粮食加工厂现代化工程是庞大而艰巨的，但是点燃思想革命的烈火来鼓舞科技人员和工人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技术，敢想敢做，结果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烈火也熊熊燃烧起来了。在按照党的要求来实现现代化的斗争中，思想、技术和文化等三大革命得到了大力推进。他说，把平壤粮食加工厂改建得真不错，面貌焕然一新，根本看不出旧貌，一切都令人满意，越看越高兴，并带着微笑说，又有了一个值得宣扬和骄傲的事。他说，以国产化为重核的我们市现代化热潮正在席卷全国，就在这个时候，有平壤粮食加工厂圆满变成了一个值得夸耀的工厂，并非常高兴地说，这家工厂是一个坚持高举主体化旗帜的工厂，是一个在自立自强的创造大战中可以作为榜样的工厂，是一个告诉人们怎样搞现代化这一点的教科书般的工厂。他说， 要向全国广泛介绍和宣传平壤粮食加工厂的现代化情况，还要让中央和地方的干部都来这家工厂参观学习。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厂里的干部和职工都会铭记着我党要早日赋予我国人民的意图，大量生产可口好吃、营养丰富的食品，并同他们合影留念。